娶了儿媳妇儿是 Zanny， 你看看这高兴的当了公公了，今儿不要话筒啊！谢谢，再让他们唱连袂的那个精粹。

山修下了寺，朝门金缕里紫风来寺边，黄粱放火台开恩香，芬芳神鸟高枝还乡，我的梦安康啊。 听众朋友，尤其李小培的京剧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下面请您收听京剧《诗街亭》，谭富英扮演诸葛亮，马胜龙扮演王平。 请示大爷，忙将地图示报与丞相知。丞相叩头。 罢了，夫人速差。 王将军速差。 受蓬侯地理同臣上 来 有 三拍 啊。 要找老将军回来，不得有快去还原。 遵命。 啊！我把你这大胆的马宗啊，临行怎样？师傅与你，向你靠山进水，安静扎寨，怎么？偏偏在山上扎营，是他家一听难保。 好，王平马祖是守家一听 在他果然把家庭吃上了。今日马祖吃守家庭，乃诸葛亮之罪也。 好，司马懿带领大兵夺取西城， 再战。蚂蚁带兵夺取西城来了。哎，先帝也在不敌城破空之时，是当马祖燕国起事，中无大用，为不听先帝之言，今日错用马祖，只守家一品，推迟发兵。 司马懿大兵临西城不远， 来一探。 好， 蚂蚁的兵来得好快呀。人言司马用兵如神，今日一见，令人可敬，令男人可恭。西城兵将俱被老虎调遣在外，城中尽是些老弱残兵，司马兵当难道将我送上北去？这边送我上北去，臣的郎君吗？ 正是。 命儿等将司门打开，打扫街道， 自那兵到，不要惊慌，不少归令决战。 是。丞相吩咐我， 尊死不能活。 哎，少说这多不吉祥啊！ 这个实话呀，这个。来， 有 来了邀请，低楼送我走。天哪！凡事兴败就在这空城，已经远了， 去，哎，怎么伙计，咱们丞相是老糊涂了。 怎么会老糊涂了？ 想司马懿大兵到此，就该讲四门紧闭，反讲四门大开，八成让咱们送死是吧？ 哎，活不了。 是的，大哥的我没愿意。 为何大开两扇门？ 其实适才探马报道，臣乃是空城，老夫大兵到此，为何城门大开？看诸葛亮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老夫先传一令，众将官，听我令下。 Oh! 四大花人里 等待成了，欢 原来是自那发来的兵，我也曾爱人去大天大地的生啊那天那天那浪天地，你来是他祖啊毛上台人，而来是这江山不和只要相亲，你领得三寸不要紧，安儿无言就跟我的家臣吃过两菜第二楼大家等等好你到此谈啊谈谈谈谈谈爱的家道到今准备做事啊嘛爱吞啊的吃过两无忧为一定把来的羊羔美酒好让你的三乐的到此此就该把真的为什么有一个不听心回两难为了你是何不听我有心痛只想我我是要不要买不要要逼你不要胡思乱想我的那一来来来听他的 小年纪知道什么？知国两出世以来，从不弄闲，后队改为前队，兵车四十里，受兵受兵。我识破一他，知国两啊，聪明。这条计只好是满红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将老夫有读兵师深通战策，焉能中你的诡计，空城也罢石城也罢，我拿定了主意，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 别走别走，停 了停了停了停了， 司马懿大兵倒退四十里， 啊！哎呀老将军啊，

将上都传两令，下得王旗胆胆地迈步且吧。陈良父女如其身，王平原来请尊名，三三大营司马苏，三家大营司王平，陈良若是不肯听，只有华出不得一听。我若日后来的天地万族同尊，将王平责打死了日不 斩陈香的大恩大恩。 本来你未出兵之时，当着忠良面前，便立下了军令状。至今时候再提，若不将你惩罚，小老夫何以活着？引导家有八旬郎母，你死去后将你逼发天亮，不在你母身上，以为养老之平安。 多谢丞相。 哎 丞相斩了马谡，因何落泪？ 老将军啊，我并非是恐马谡啊，我哭的是先帝也在不得臣错过之时，直到马谡言过其实，功无大用，回不听先帝之言，今日错用马谡，以致失守家庭，思想起来有负先帝托孤之恩呐。 丞相就该百分心惊，奏明有事之道。 哎，待我百分心惊，奏明有事之道，便取我的五香口之位，歇兵三日，再与司马交战，后战半年，与老将军和我共 谢丞相。 行得相逢与见者甚是一例，他所在场面昂然不动，反则罢了，反倒我的礼貌不周，又将我永为苦力，并以大言群臣当作满朝文武，我要作伴作马，纵然将我斩首，做过青史名表，这都是引起三牛和则天条啊，不三起寒气高华下，民族恶火烧心呀，唐皇来三台把帅挂，不包含自己放下民女里，心肠把什么喊出一丝染黄沙，纵然骗我的同和家，我一个马子的命儿娘爹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谭富英等演唱的京剧《诗街亭》。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